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Good afternoon, hi listeners.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要普及一个安全的知识啊，安全科普啊，这个概念呢就叫做离岸流。 Watch out for a rip current. 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因为就在 10 days ago, 十天前8月5号，有一对北京到青岛旅游的8岁双胞胎姐妹呢，在青岛黄岛区的某海滩失踪了。在6号呢，被发现是双双溺亡。这件事情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关孩子出事的原因呢，也引发了大讨论啊。有的人说孩子的妈妈没有尽到看护的责任，有的人认为是事发水域呢是不正规的浴场，有危险。还有部分网友就指出说，孩子是不是可能受到了 rip currents、这种叫做离岸流的一股特别的海潮的影响，被卷入了水中呢？ Right, yeah, that's a tough thing to get caught in a rip current, especially such young kids might not have experience swimming in such a dangerous situation.、 这件事情啊，就真的是给这社会啊，给大家呀、尤其是啊，这个有家庭有孩子的这种家庭啊、敲响了警钟、江河湖海平静之下往往都是暗流涌动，尤其是 swimming in the sea、去海边游泳一定要具有相关的自救常识。 Right, yeah、 你要是去海边游泳，不管你在中国也好啊，你到 Australia Any place there are dangers 美国、Hawaii Right, yeah, some places have more sharks, others have jellyfish or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when you swim in the ocean、 到 ocean 海里去游泳其实挺多危险的、有些地方有鲨鱼 right,、 有的地方有 jellyfish yeah, jellyfish 也是不得了，但有的地方呢、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很多海滩、就常常会出现离岸流、这个离岸流到底是什么，咱们今天要一起来认识一下、因为咱以后万一时不常的要去海边度个假呢、你说你不知道，你说、我要是不往那海里走没事的、你不往海里走也有事儿。你看青岛的这对双胞胎、也是在岸边玩啊、怎么妈妈一抬头孩子就不见了呢？ Yeah, it was a crowded beach, right? It's not as though, you know, this was some kind of empty place, there are no people, there's a sign nobody bothered to read. This is a public beach. 不过听说这件事情当中啊哈，说这个事发海域的海岸呢差不多有7-8公里长，有水下的很多的暗流、尤其是在离岸数米的地方它有一条海沟、那么海水的深度呢会在那个地方突然间增大，看起来浅，但是几米之外水下有一陡坡、尤其是退潮的时候，如果你追着海浪走突然一脚踩空、孩子又小啊，如果在海沟那儿出事儿的话，一口水呛到就完事儿了，就完了、连挣扎的可能都没有，周围人也发现不了、所以咱们呀以后呀在安在这游玩的基础之上，咱们还得要增强安全意识、所以我们要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离岸流，怎么形成的，怎么认出来，如何 recognize rip currents、 very important、 如果 you got caught in rip currents、那怎么办？ What could you do? What could you do? 马克老师有一次在海边游泳的时候还真遇到离岸流了。 不这么确定是一个这个 rip current, 但是差不多应该。 对、是差不多、啊，你们有没有在这个江河湖海当中游过泳，最好不要随便去游、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呢也是在 Yans River 当中游泳。好像就遭遇到了类似的这种、这种乱流。 Right, 然后呢也是被也是被这水推走了。幸得有人拿一个特别大一个汽车轮胎。 Right, 把我给拉回来了。所以像这种事情你看 是你冷不丁你就会遇到。 嗯， 而且你看，据说是80%到90%的海滩救援都跟离岸流有关系。每年国内外成百上千的人死于离岸流的溺水， 嗯， 所以这不是一个掉以轻心的现象。 Right， 我们一定要来认识一下啊。 嗯， 好，今天的主题就是 swim safely。 Right， yeah。Yeah. Watch out for rip currents. Right. Watch out 的意思就是小心。 对 ,watch out. 留意。 Mm-hmm. Be careful. Right. 好 ,rip currents 就是离岸流。我们来看看这个 rip, R-I-P.、 Mm-hmm. Rip currents. Yeah, two words. R-I-P-C-U-R-R-E-N-T-S, you know, if we're talking about many. Currents 就是那种突然间一股涌来的潮水， 对对对， 叫 current， 对，一个特快的 rip current， 哎，快速的， 嗯， 强劲的， 对对对， 水流叫 current， 嗯， rip current 就是离岸流， right。 好，今天的文章有些挑战了，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第一段。 好， Mark， did you hear about the twin sisters that drowned in the ocean at Qingdao? That was all over the news a week ago. What a sad story. They were only 8. Yeah, people are really puzzled about how it happened. There's something called a rip current, which was believed to be the cause. Most people don't know about it. Right, that's one of the dangerous things about swimming at a beach. From what I read about rip currents, the water can move as fast as 2.5 meters per second.Though, typically, it moves at a rate of 0.5 meters per second. Hmm, I know that a rip current is basically a flow of water moving quickly away from a beach. How is it different from an outgoing tide? Well, the tide takes several hours to move out. Waves can reshape the shelf of sand under the water near a beach. Yeah, but how would that create a narrow and rapid current? A beach usually has a sandbar. That's a strip of sand under the water that is raised, making the water shallower. When the waves break a hole in the sandbar, the current flows through the neck, forming a rip current. That's pretty clear. Is there any way to recognize a rip current before you get into the water? If you look at the breakers and see a flat spot running back from the beach between a few of them,That might be a rip current. I guess that's good for avoiding one that has already formed. Oh, they do form suddenly. If you get into the water and notice the alternating deep and shallow spots as you walk farther and farther out, you can also know there's a danger of a rip current. Wow, I'm glad you read up about that, Jing Jing. 好，来，马上看起来。马克，你听说了青岛海边溺亡的双胞胎姐妹那件事情吗？ Mark, did you hear about the twin sisters that drowned in the ocean at Qingdao? Hear about something,、mm-hmm. 听说某件事情。 Yeah. Twin sisters. Twin sisters, yeah. 双胞胎姐妹了。 Mm-hmm. 好，溺亡啊，溺毙啊，叫做 drowned. Drowned, yeah. 那是真实的在水中就、 mm-hmm. 啊、溺亡了，那叫 drowned. Drowned.、Yeah. In the ocean. Yeah. 在哪里 at 青岛 at 青岛 yeah you could say in 青岛 but that makes you think like in the city so at 青岛 near 青岛、yeah. 嗯，好一周前呢这条新闻是铺天盖地真是个令人悲伤的事件、 嗯、 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句微信挑战了 嗯哼 因为这话吧说的挺多的什么事情啊在新闻中铺天盖地 对对对对对很重要 怎么说呢、 嗯、 好我们来看看哈第一位是 Zelena. Zelena. 对。A week ago, the news was overwhelming. What a sad story. 那个后边可以。What a sad story. 可以。但是 overwhelming 在这儿不是合适。所以你可以说 everywhere. News was everywhere. 然后说 that news was everywhere. 为什么不能用 the news is overwhelming? 对这个是你丢了你的一万块钱你丢了什么什么什么你自己用的丢了。哎呦我那个咳嗽了我去哭了。然后那个这个是到哪儿可以看这个啊到哪儿可以看那个 news。 哎我们形容的是消息是满天都是啊、 嗯、 刷爆朋友圈了。但是 overwhelming 的意思是说这东西对你造成的震撼很大。 对。 所以一个是范围一个是程度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Six, 雀踏之同学是这么说的。 嗯、Last week, this really bad news was all around us. Was all around us, 在这儿合适可以。然后是那个 this really bad news, 你可以说 that troubling news. That troubling news. Bad news, 还有是啊，你丢了你的钱，你丢了你的公司，这个是 bad news, 对你不好。但是那个 troubling news 是别的人的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哎呦，这个不好意思。 哦，那个 troubling news, troubling news 还可以这么说， 对 啊，就是令人担忧的，或者是给人造成一些情感的烦恼， 给你不好的感觉。但是你不、哦、你自己用的东西没丢了，你的朋友没丢了。 哦，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可以说 bad news 之外，也可以说 troubling news。 Yeah, troubling news is bad. 学到一个词语的表达了。 对对对。 啊，天平。 好 ，this news appears everywhere in the media a week ago. It's a really sad story. 哎，新闻能不能够 appears 呢 ？Appears 不用。那个大山的胶片 appeared everywhere a few years ago. 这个可以，但是 this news was everywhere in the media. 换完了 ，this news was everywhere in the media. 因为新闻我们都说是它是以传播为主的， 对对对， 所以它不会凭空的 appears、 啊、 就说它 was everywhere 就很好了。 嗯哼， 智华塔尼欧说，第九 ，One week ago, this news blew up. What a miserable story.Miserable story 可以可以、 哎、不错的、 嗯、可以 This news 你可以说 that news、oh, blew up 不用那个 a story blew up the news media a story blew up the media 可以但是这个换完了是 a week ago 不用说 one week ago a week ago that news was all over the media 很好其实如果你要用 blow up 也可以、mm-hmm. 但是是什么样的 news、 yeah. blow up media yeah a story blew up the media a performance blew up the media something、 哎、 like that 它是有 A blow up B 的、 mm-hmm. 它是有这前后搭配的 A 肯定是一个 story 不是 news 不过同学们愿意用新词语来表达这是值得肯定的 对 值得肯定的、 mm. 好那我们来看看马克老师是怎么说的 好好 第一句话 That was all over the news a week agowhat a sad story 其实挺简单的、 mm-hmm. 就说这个东西呢 that was 对 all over the news、 mm-hmm. 新闻上到处都是 对对对 all over 全部铺满了 donor 有对对对、 嗯、all over the news、 mm-hmm. 就这么简单说铺天盖地 对、mm-hmm. a week ago、 mm-hmm. 真是个令人悲伤的故事是这么说的 对 感叹 what a sad story What a sad story.、 Mm-hmm. 真是个令人悲伤的事件。Or what a good story. Yeah, what a heartwarming story.、 Mm. 啊、多么暖心的故事。 Yeah. Heartwarming story. Yeah. 对 yeah. 加在中间修饰。 What an incredible story.、 Yeah. 一个无法令人相信的故事。 Mm-hmm. 他们才八岁。 Mm. They were only eight. 没错哈、mm. 才八岁。 Yeah, they were only 8 years old. 妈妈一抬头起来两个孩子就不见了。 Mm. 绝对不知道是踩到了什么。 对。 反正只要你在岸边你会发现那个沙呀真是特别不稳当、 mm-hmm. 啊一不小心贼我踩空了哎呀、 yeah. 真是危险 对 好接下来往下看说是啊哈 yeah 人们也弄不懂啊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people are really puzzled about how it happened 好字是这样的、 mm-hmm. puzzled b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b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对 什么东西啊迷惑啊搞不懂 嗯哼嗯哼 Be puzzled about、 yeah. 后面接个句子 How it happened、 yeah. 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mm-hmm. 有一种啊叫做离岸流的海浪被认为是元凶、 mm-hmm. There's something called a rip current which was believed to be the cause There's something 有这么一种东西、 mm-hmm. 它叫做 called、 yeah. rip current A rip current、yeah. Which was believed to beSomething was believed to be something.、 Mm-hmm. 什么事情被认为是什么。 对对对对 believed to be the cause. 好 cause, C-A-U-S-E 就是原因。 Mm-hmm. Yeah, the cause of something. 好、mm. 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 Mm. Most people don't know about it. Or most people know nothing about it. Yeah, most people know too little about it. Know too little about it. 对对对。 对此一无所知。 Mm-hmm. 马克说没错。 Right. 那个呀就是在海边游泳的几大危险之一。 That's one of the dangerous things about swimming at a beach. That was one of the dangerous things,、 mm-hmm. 危险的事情， 对对对， 是吧？像 Michael Jackson 唱到的 dangerous, right? Yeah, dangerous things. Dangerous,、mm-hmm. 这是 dangerous things about swimming at a beach,、 mm-hmm. 海边游泳 swimming at a beach. 对对对对对 beach.B-E-A-C-H. 对对对。 注意它是 beach. Yeah, beach.、Mm-hmm. Swimming in the ocean, swimming at a beach.、 Mm. 我了解到关于从我了解到的关于离岸流的知识来看的话哈、 hmm. From what I read about rip currents. From what I read about.、Mm. I read about. 我读到的。 对对对。 我了解到的。What I learned about、mm-hmm. rip currents.、 Yeah. 这水流的速度啊。可以达到每秒 2.5 米、 嗯、The water can move as fast as 2.5 meters per second、 哎、我们说水流叫水动、 mm-hmm. Can move Yeah, the water can move As fast as、 mm-hmm. 这结构我们知道 as fast as quickly as 在这儿两个合适 都行、 mm-hmm. As fast as 能有多快、 mm-hmm. 2.5 meters per second 对 2.5 meters per second 虽然、啊、尽管、 嗯、 通常情况下流速呢是 0.5 米每秒 Though typically it moves at a rate of 0.5 meters per second Typically 是什么意思、嗯、 Typically commonly、 啊、 usually that's right 明白了 yeah, 对 commonly、 嗯 啊、通常的普通的普遍的 对对对对对 就不出意外情况下的、 嗯 啊、usually 对对对 it moves at a rate、 啊嗯、 以什么样的流速呢是 at a rate of 几米几秒 对对对对、啊、0.5 可以说 0.5 meters 0.5 meters 都可以、 啊、0.5 meters、 mm-hmm, per second 0.5 or 0.5 meters per second 对 or half a meter per second 都可以 oh half a meter 也是半米也行 对对对对 马克说嗯我知道离岸流是一股快速离开海岸的浪潮、 嗯、 好今天第二句微信挑战 对 快速离开海岸的浪潮大家怎么来表达呢有些难啊、 嗯、 挑战一下吧夏日果实 好 I knowRip current is a wave that leaves from the beach quickly.、 嗯、 那个 leaves the beach, 我觉得 离开 之前在那个 beach 上边但是一会儿我走了。 哦、 所以我不用 不在这儿能用 leaves.、啊、换完了是这个。I know a rip current is a wave, 要换Flow of water, 不是一个 wave, flow of water, current flow of water, 一样的意思。然后 leaves, 换什么 moves away from. 您说同样是离开为什么咱们就不能用 leave, 这个耳熟能详的单词呢 对。 因为 leave 的意思是啊我已经在这儿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离开。 对我现在离开房子 I'm leaving the house now. 可是你那潮水它在沙滩上吗它又不是从沙滩上长出来的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得用 move away. Yeah. 啊离这种离开游离开 对对 对, 对对对。Maybe it was 50 meters away from the actual, you know, beach, and then later it was 75 meters away. 所以你看这语言细节是不是很重要 对对对。 来看 Dora。 Dora. I know that rip current is a fast offshore tide. That rip current, 你可以说 that a rip current. 你不是说一个 rip current. That rip current over there, 这个所有的。所以 a rip current is a fast offshore tide.这个是差不多这个是差不多 其实他说的挺好的 但是一个 tide 是船舵的水六个小时比较低比较高是这个意思所以是、a rip current is a fast offshore flow of water 你可以说、 oh, flow of water 是比较好因为它是一股一股的来的 对对对 那你这个 tide 是一次涨潮或者是一次潮汐 对对对 好几个小时 对对 哎，所以用词一定要准确哈 这个还可以换 is part of a fast offshore tide 哦，这个可以 part of 说你是这样的一个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对 啊，一个快速的离岸的海潮的一部分、 嗯、 这个也准确 但是 Dora 是挺好的挺 好 的 好 对、 啊、 差不多、 啊、 嗯。 再来看一位同学叫 Ari I know rip current is a strong current flowing outward from seashore 这个也挺好的也挺好那个用 current 两词、嗯、不是这么这么好 now, I know a current is a current oh really so do I 所以那个 a rip current is a strong current flowing outward from 加一个 the seashore、 我们还是要注意相关词语的重复，避免重复了。 对， 你两个 current 用的有点多。 对 啊，三颗星同学哈。 好 I know that rip current are tidal wave of rapidly get off the shore. 那个 get off 肯定要换， get off 可以说 moving away from the shore， moving away from the shore。 然后前边 rip current 加一个 a rip current然后因为是一个 are a title 什么什么要换 is a title、wave 要换 flow 可以用 flow of water、或者可以说 flow、sorry, I know that a rip current is a tidal flow moving rapidly away from the shore or rapidly moving away from the shore 大家看哈，快速的离开海岸的、浪潮的是不是不好说呀， 对moving away from、 咱以前没见过这方面、没说过这方面的东西哈，今天来学习一下哈，来看一下 DJ 吧 DJ 九位同学、 I've learned that rip current is a tide that rushes off the coast at very high speed. Very high speed, 前边要加一个 at a very high speed. 然后这个 rushes off the coast, 你可以说 rushes away from the coast. 这位合适是这儿 beach, 不用 coast, 因为 coast 有一点远有一点大，你看那个地图有 coast。 海岸了， 对 叫 from coast to coast。 对，那个你游泳不那么远，你可以说 beach。 游泳海滩沙滩就是要 beach。 对。 所以这些概念。 Tide 要换 tidal flow、 不容易， 对这个不容易的、 这个、 谢谢你试试，有很多的80多的事、 我们来听听吧，我们来学习啊，今天主要就是跟海潮相关的事儿， 对 我们来全方位学习一下，看马克老师是怎么说的这句话。 好、I know that a rip current is basically a flow of water moving quickly away from a beach。 好，它是什么呢？它是 basically、a flow of water， 对 啊，它是一股水流。 对， 这股水流呢 ，moving quickly， 移动的很快。 对， 怎么移动呢 ？Away from a beach， 对， 离开海岸 是 away from something， 就是 away from 就好啦。 对， 其实说起来也挺简单的。A flow of water moving quickly away from a beach， 对， 它是什么？你想离岸潮嘛 ？Yeah， away from the beach， 离开海岸的潮嘛 ？Moving away from a beach， 它是垂直于这个海岸的这股潮了。 对， 然后它有很强的力量，很快的速度。 对， 可以把人拉进去哈、那它跟这个退落的潮水有什么不一样呢 ？How is it different from an outgoing tide？ 来了 ，tide 来了、，T-I-D-E， yeah， 这就是潮水。 对 ，That's when the water moves up by about 2 meters, and then 6 hours later, it's down by 2 meters. 那这个 outgoing， yeah， outgoing tide means the water level is less and less. The water is moving out. And then incoming tide is when the water on the beach is higher and higher. The water is moving in. Outgoing 就是往外走的， mm-hmm. 那就是退落的。 对 ，outgoing tide， 退落的潮水。 对， 它不都离岸了吗？那它跟那退潮的潮水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How is it different from an outgoing tide？ 好，大家听好，原因是这样的：这退落的潮水啊，它一般要好几个小时。 Well, the tide takes several hours to move out. 对了 ，takes several hours to move out. Right. 来移出去，来退下去。海潮呢，能够重塑海滩附近水下的沙洲的形状。 Waves can reshape the shelf of sand under the water near a beach. Shape.塑形 reshape、重新塑形 change the shape of something、 它就退了它什么海浪浪潮啊那浪潮水底下那沙洲的样子都是被不停的洗刷和改变的、The shelf of sand 就是沙架和沙洲 Right, yeah, if you walk out of a beach you know, you walk off the dry part and then you walk maybe 100 meters out 200 meters out there's a shelf of sand and finally you reach this place where it drops off that's the edge of the shelf 对它可以重塑下面啊水下的这些沙洲的形状 near a beach 水下面的 shelf 对，好，马克说对呀，那又如何能够制造出这种狭窄而迅疾的水流呢 ？Yeah, but how would that create a narrow and rapid current? How would that?、 那种个东西啊，又怎么能够 create、 yeah. 创造出制造出一个 narrow 狭窄的、rapid、 yeah. 而迅疾的水流呢？ 对 ，current 就是非常很快的水流。 对。 是这样的哈，一片沙滩当中呢，通常有一块沙洲。 A beach usually has a sandbar. 好 ，beach 就是沙滩。Mm-hmm. 对 ，sandbar 就是沙洲。 Right, that's almost always underwater, but at a low tide, sometimes the sandbar is raised. You know, so you have a huge tidal pool, you know, just off the beach. 沙洲啊，大家应该去过海边都知道什么是沙洲了。 Sandbar, yeah. 就是生出水面的一条沙袋嘛。 Mm-hmm. That's a strip of sand under the water that is raised. 对，本来它是一个 strip, 条 of sand, 本来是沙条嘛，一个沙袋 under the water. Right. 但是呢 that is raised,、但是生出来的。 Yeah, so if you're walking out from the beach, sometimes, you know, the water gets deep pretty quickly, then it's up to your knees, then it's up to your waist, and then you start walking up again, and you're like, whoa, wait a second, what happened? Now it's just up to my ankles. 对，它是升起来的。 对 ,sandbar. 对，这都是在水下的、underwater. Right. 所以有时候你在踩在那个水中海边的时候，你走着走着，哎，觉得还是凹凸不平的。 对。 还有的还起来了。 Yeah. 有的还下去了。 Sandbar. 它是凸出来的 ,raised.、 Mm-hmm. 好，这个东西呢 ,making the water, 就把那个水流啊变浅了。 Shallower. Shallow.Mm-hmm. 浅的肤浅的 yeah, deep water, shallow water、 哎、就把这个水呢到那儿以后、哎、突然它就变浅了 yeah, yeah. 然后海浪呢就在沙洲当中啊冲出一个洞、 When the waves break a hole in the sandbar、 Break a hole、不是全是沙吗沙洲当中、哎、海浪冲一个洞出来 Break a hole Yeah, the、waves break through a small partof the sandbar,、哎、or the waves break a hole in the sandbar. 对，它就在下面呢，本来是突出的地方嘛，它就给它冲了一个洞。 It cut through the sandbar. 然后从洞中冲出的水流就形成了一股离岸流。 The current flows through that neck, forming a rip current. 你看，这个 current, 海流呢，它是 flows through that neck. Neck, yeah. 你看一个小洞。你想那水的压力从一小洞上穿过去 对对对对 是不是就能够突然间形成一股急速的水流啊、forming a rip current 对对对 这样的、所以有的海洋研究员或专家我们看电视里就解释说是因为那个沙洲下面有很多凹凸不平的点、好然后呢海浪在下面就是兴风作浪 对对对、 就会形成各种暗流所以海面是平静的但是海面之下呢是危险的、 dangerous 解释得很清楚 That's pretty clear、 Pretty clear 对 非常清楚那在你下水之前有没有好办法能够辨认出离岸流呢 Is there any way to recognize a rip current before you get into the water? 有没有方法 Is there any way to do something? Yeah Is there any way to 辨认出 recognize a rip current、 Before you get into the water 下水 对对对 下海 get into the water、有没有可能呢你看不仅是这个 ocean 有 rip current、那个 river very very seldom it would have to be a huge river lakes can have a rip current but it, again it would have to be a pretty big lake 但他们可能有那种 whirl right whirlpoolsodd currents, you know, all sorts of things happen in water. But here we're talking about oceans and tides. 对，那江河湖海里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呀？漩涡 ，right， 是吧？还有一些奇怪的乱流 ，yeah， 这是你不知道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有没有呢？方法能够 recognize rip current before you get into the water？ 有的。如果你看见了碎浪。 If you look at the breakers. 好来看这个词 breakers. Breakers. B-R-E-A-K-E-R. Yeah, those are those waves that kind of curl and fall over near the beach, right?、Breakers. 就那些碎浪。 Yeah, so we sometimes say swimming on the beach, like I swam out past the breakers. That's where you're swimming and after the breakers, the water just forms ripples that are really waves, not breakers. 好这些碎浪如果你看见了一个平点在碎浪当中呢从海滩后撤的话那个可能就是离岸流。 Yeah, if you look at the breakers and see a flat spot running back from the beach between a few of them, That might be a rip current. 好，首先它是一个平点 ，a flat spot. A flat spot. 对，离岸流本身啊，它是没有浪花的，它是一个平的一个流， 对， 一个平，像一个平台一样一个流，就是两个海浪之间如果有断层的地方，你要注意了， yeah. 它形成了一个 flat spot. Yeah, so you would see three or four breakers with like nothing sort of in the middle. You're like, huh? Where? How did the breaker stop? 而且这个东西呢，这个碎的碎平台呢，它是 running back from the beach. 它也是啊 ，running back from. Yeah, that means perpendicular to the beach, not parallel to the beach. You think, you know, the flat spot between the breakers? Sure, there's one breaker, whoosh, and then there's some empty place, and then there's another one. Whoosh. We're not talking about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between the breakers running back from the beach, away from the beach. Between a few of them. Yeah. 啊，就是一股一股的碎浪中间，如果有一个平台点，同时都是往后撤的那种，往后退的那种，那种激流，那个可能就是离岸流了。 对 ，that might be a rip current. 就可能是，但不是说一定是。 Yeah. 但是很可能它就是。 That could be, that might be, that probably is a.Yeah. 对，因为离岸流它是狭窄的，它不像一个大浪打过来以后，哇，平平整整的，你能看到那个浪边。 Yeah. 它是很短的，而且也不长，可能有的就几米， yeah. 有的就50到70米。 The way people drown is by panicking. You know, that's what causes it. Not so much like, oh wow, I'm too far out, now I can't swim back. 其实这东西它不至于说是 kill you. Right. 但关键是有些人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把它吸到海里去了，他害怕。 Yeah. 然后他就往回游，对抗这个流往回游，游着游着就惊慌了， yeah. 就呛水了， yeah. 哎，因此就丧命了。所以要科学的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哈。 对， 好，马克说，那如果能认出来，对于避免一个已经形成的离岸流，那还是不错的。 I guess that's good for avoiding one that has already formed. It's good for avoiding one. That has already formed. Yeah. 就是说它已经形成了， 对， 你再去避免它，还是不错的。 Yeah, don't go in the water if you see a flat spot running back between several breakers. That may be a rip current. 对，就是说，哟，你在海滩上肉眼已经看见了， 对， 哎，那个地方是离岸流，你就可以 avoid one. Yeah, just don't go in. 哎，所以说你能辨认出来。你能去避免它，这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对, 对。 怕就怕你在海里的时候突然间来一下。 对。 是吧？好了，晶晶就说呢，他们的确出现非常突然。 They do form suddenly. 哎 ，form 是形成。 对对对。 哎，形成水流 ，they do 表示强调。哎，确实是 form suddenly， 形成的很突然。但如果你已经下水了。啊，同时越走越远的时候，注意到哎，有交替的深浅点出现，你也可能知道，那就是出现离岸流的危险了。 Oh, if you get into the water and notice alternating deep and shallow spots as you walk farther and farther out, you can also know there's a danger of a rip current. 好 ，get into the water 已经下水了。同时 notice 注意到了 alternating yeah. yeah deep and shallow spots 交换的交替的 对对对 好有的深的和浅的 spots 深和浅的点 对 哎在海浪上出现了海面上出现了就当你 walk farther and farther out yeah you're wading in the water already you're getting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the dry beach as you walk farther and farther out 哎，看到哟远处可能有这些交替的深浅的点出现了 对对对 不是平整的海浪了有断层出现了你就知道哦可能那就是 danger yeah, of a rip current yeah 马克说 wow 你了解的真多呀 wow I'm glad you read up about that 晶晶 I'm glad you read up 就是已经读过了好多了 read up about somethingNow you're knowledgeable about it. Yeah. 对你有对此已经有很有见地了哈、很有知识了。 对， 好，这是第一段。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段了哈。 好， 一开始就是一个 WeChat challenge。 对对对对对。 丁丁说：“马克，你是游泳好手吗？”马克说：“不算是吧，但是我很有冒险精神。事实上，我有一次就遭遇到了离岸流。 对对对”好， 好，我们来看微信挑战了。 好。 哈阿同学 对对对对 Mark, are you a good swimmer? Not exactly, but I do have a spirit of adventure. Actually, once I have encountered rip current, 那个 actually 可以换地方 开始最第三平时是 I have actually encountered a rip current. 最后边可以加一个 once, 但是前边 once 在这儿不合适。第一 ,Mark, are you a good swimmer? 没错误的。Not exactly, but I do have a spirit of adventure. 特别好。对。 这种的真好，他说游泳好手，大多数同学都可能会说 Are you good at swimming? Yeah. 哎，但是他用的就是 a good swimmer. Are you a good swimmer? 特别好， 特是 跟老师说的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对， 有冒险精神，这个 adventure 也用的好。 嗯哼， 也可以说 pretty adventurous. I'm pretty adventurous, or I have a spirit of adventure. 也行哈，冒险精神。 对， 紫色风信子。 Mark, are you a good swimmer? Not really, but I'm very adventurous.I actually had an offshore flow once. 那个最后边 had an offshore flow once. Yeah, Juan got caught in a rip current once. Oh, got caught. 被什么抓住了。 对对对，那在这儿可以用 rip current. 啊，被那个陷入了，被抓住了，叫 got caught. Yeah. 这是最合适的。 Yeah. I got caught in a traffic jam. Yeah. I've gotten caught in a traffic jam or a rip current. I got caught in a rip current and I've been caught in a rip current. 这个三个可以用。 好 ,Kathy. 好。Mark, are you good at swim?Not really, but I have adventure spirit. In fact, I encountered rip current once. 那个最后边 ,in fact, I encountered 加一个 a rip current once. 这个没错误的。那个前边 ,are you good at swimming? 不行。可以换 swimming, good at swimming, 但是这个也有不这么合适。你好玩这个游戏吗 ?Are you good at 麻将 ?Are you good at chess? Are you good at tennis? 可以。但是 swimming 不行。Are you a good swimmer?Are you a good swimmer? 是合适。 哦，老师说什么技能方面的，就不说 good at doing something 了哈。 Good at a game, but good swimmer, because it's a type of exercise. Are you a good dancer? Yeah. Are you a good swimmer? Are you a fast runner? Those kinds of things. 哦，这学到了，这知识啊。 Are you a strong swimmer? 可以。 Yeah. Not really, but I have adventure spirit. 你可以说 a spirit of adventure, 或者你可以说But I have an adventurous spirit. Oh, an adventurous spirit. Yeah, I have an adventurous spirit. Or I have a spirit of adventure. 冒险精神原来可以这么说呢。 对对对。 For Aria. Aria, yeah. Mark, are you a good swimmer? 用得好。 好。Not really.But I think I have the spirit of adventure. A spirit of adventure. A spirit of adventure. 可以。因为你的、我的、晶晶的不一样的。A spirit of adventure. 你自己用的。Actually, I went through rip current once. I went through the Gao Cao once. I went through customs once. 我经历，我熬过了。 对对对，我从外边去进去，然后从外边可以。但是 actually, I got caught.In a rip current once. 哎，这经历熬过是 get through, as go through. Yeah, that's like if you see it, and then you get into it, and you're like, wee! All right, now I'm really far away from the beach. That's what I wanted. 是被什么东西给卡在那儿了。 对对对 got caught in a rip current. It formed around you. 对，你是被那个流给困住了，是不是 对对对 叫 got caught? 是。 第七位同学叫纠结体哈，他说 Mark 7. Mark, are you a good swimmer?I'm not sure, but I'm full of spirit of adventure. Actually, I met rip currents once. Yeah, met a rip current. I encountered a rip current. 不是怎么怎么怎么好。I met Justin Bieber once. I encountered a tiger once. 这个可以。你背面看谁啊？ 那应该怎么改呢？ 对对对对对。所以最后边换这个。I got caught in a...Rip current once.、 Oh, I got caught in a rip current once. 可以可以。 好所以老师给很多同学啊都发了一简写叫 GCIA 的简写。 yeah, yeah, 就是 abbreviation. Got caught in a rip current.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 Full of spirit of adventure, 不用两个 of, 这太不好听。所以 but I have a Spirit of adventure. Spirit of adventure, 好用在这儿。 好，我们来看看这句话老师会怎么说哈。 Mm-hmm. 马克，你是一个游泳好手吗？ Mark, are you a very good swimmer? A very good swimmer. Are you a good swimmer? Yeah. 不算是吧。 Not really. 但是我很有冒险精神。 But I am pretty adventurous. Pretty, 非常。 Mm-hmm. Adventurous, 有冒险精神的。 Yeah. 本来它名词呢是 adventure, 冒险。 Yeah, I have a spirit of adventure or I am pretty adventurous. 事实上有一次就遭遇了离岸流。 But I've actually been caught in a rip current. Actually, been caught,、 mm-hmm. 被困住了。 对对对 I've gotten caught in a rip current, I got caught. In a rip current. 对对对对对。 In a rip current. 对。 好的。哎，真的吗？那是怎么一回事啊 ？Really? What was it like? 这句话要学会了哈，问别人，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What was it like? What was it like?、 Mm-hmm. 像怎么一回事啊？ Mm. 应该就是一股很强的退潮吧。 It could have just been a very strong outgoing tide. 哎，退潮刚才学了怎么说呀、？Outgoing tide. Yeah, that's if it's very consistent.、 马克就猜嘛，他用了一个 could have been. Right. 都猜过去的事儿 ，could have been a very strong outgoing tide. Yeah. 很强的退潮。我游泳的地方呢，有许多的碎浪。 There were small breakers where I was swimming. 但他们呢？只是拍打在我身上，并没有把我推回沙滩。 But they only splashed over me without pushing me in toward the beach. 对 ，splash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Yeah，splash. Splashed over me, covered me with water, or got me a little wet. Both of those are splashed. 一下水全部就披在你身上了， mm-hmm. 叫 splash over me， 很形象的。Yeah. Without pushing me in. Toward the beach. 什么意思？往哪边推？ Yeah, usually when you swim, you know, you get the water pulls you out a little bit, and then it pushes you in, and you can decide if you want to swim out farther or get back toward the beach, you know. But these waves were just pulling me out and then splash, covering me with water. That sucked. I was frustrated. 哎，这种浪就是先把你往外推，然后再啪一把你往里， yeah. 先把你往外拉。然后再往回推。 Yeah. 好，这里呢，就是说他们只是 splash over me，、 mm-hmm. 先是盖在我身上，然后呢，但又没有 push me in towards the beach， 又没有把我往沙滩回推，那就有点奇怪了， mm-hmm. 是不是？ Mm-hmm. 本来一浪就是先把你拉一下，再把你推一下， 对， 这只拉了没推了，你看这就吓人了， 气死我了。对， 马克老师还来得及生气、 It was frustrating. 跟我们都吓死了。同时，离岸流啊，把我往海里拽。 Meanwhile, the current kept pulling me out. How? Pull out. Right.、 Yeah. 往外拉。 Pulling me out. Pulling me out. Yeah, pulling me away from the beach. 哎，叫而且是 keep pulling、mm-hmm. me out. Yes.、Yeah. 就一直在把我往外拉呀拉呀拉呀拽呀。那你当时惊慌了吗 ？Did you panic? 好，这个词叫 panic。 Panic 就是惊慌失措啊、mm-hmm.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 对， 求救啊， 这个、 这种 对。 Did you panic? 嗯， 这个动词啊，哎呦，开始有一点儿。 I started to. 但是我意识到了，最好要放松一点。 But then I realized I'd better relax. I'd better do something. Yeah. 最好做某事儿。 Mm-hmm. 这个时候呢，我当时是在一处海湾游泳。 I was swimming in a bay. Bay, B-A-Y, 就是海湾。 Mm-hmm. 海湾的地方就。奇怪的事最多。 The tide is always a little stronger there. 对， yeah, 然后呢，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哈，说如果海滩附近遇到这个暗潮的话， And remembered what my dad told me about currents near the beach. 那就最好是沿着平行于海岸的方向游动。 That it's better to swim parallel to the shore. 好 ，swim。Parallel, 平行方向、 mm-hmm. 平行的 Yeah, alongside something. Parallel to the shore, 就是与海岸平行的。然后呢找到一个离岸潮水流较弱之处游回岸边。 And find a place where the current is weaker. And find a place、where the current is weaker. Mm-hmm, mm-hmm. Yeah. And then...Make my way back to the beach. Right. Make one's way back. 就是找到一条路回去。 Yeah, slowly come back. Yeah. 好，所以说 what shall we do?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Mm-hmm. 应该 parallel, 不要沿着离岸潮的水啊、 right. 逆向游，别逆向游，要平行游、 mm-hmm. 然后找到水流弱的地方再游回来。 对 or just relax and do the back float, let the rip current do its thing, you know, take you 75 meters out or whatever it is, and then okay. 要么就干脆他把你带多远就 对 就多远算了 right, right, right. 等那潮流过去你再游回来 It's okay. 也行反正就不能逆着游回来 对 因为这样会耗尽你的体力。 嗯、 那你是那样做的吗 Did you do that? 是的 Yeah? 那个海湾非常宽阔 The bay was pretty wide Wide, 宽阔哈、 嗯、 我也没想要游太远 And I wasn't looking forward to swimming all that distance 好这里来了一个 looking forward to Yeah, no fun Looking forward to 就是期待了、 嗯、 我也没期待说要 swimming all that distance、 right. 是什么意思 Yeah, it's like, oh man, that's, you know, 500 meters or almost a kilometer of distance to the cape, you know, at the edge of the bay there. I don't want to swim that far, I'm tired.、 Yeah. 对 all that distance, just、mm. all that far. 对 没那么没想到要游个五百米对 太远了累死我了 一般来讲谁敢在海里游那么远啊、 mm-hmm. 我们真佩服那些能够深入海去游泳的人像我们最多脚踝能没个水就差不多 对对对对受够了吧 踩踩水假装啊假装在海边、 mm-hmm. 就 over 了 对、 啊、不过啊要游一下还是挺好的、mm-hmm. 还是挺好的、 mm-hmm. So 我呢游了一会儿以后我就开始往回游了 So, I turned a little toward the shore after a while. Turn a little. 就稍微往回转了一点。 嗯、 啊，回哪儿转呢 ?Toward the shore. 对。 面对海边就回转海边游了一点。大概游了个 50 meters? Yeah, it's really not that far. You could go 25 meters and you're probably out of the rip current. Because if it's a narrow current, of course you can get out of it soon. And if it's a wide current, it's probably not that strong. 对游了一会儿就开始往岸边回游了这样呢回岸边比较容易、 mm. Then it was easy to get back Then it was easy to get back 对、 啊、就回来就比较容易嘛所以怎么着也别游太远、 mm-hmm. 还有要一定要去正规的海水浴场 对 你看出事的这个浴场它就是野浴场、 mm-hmm. 它不正规的 对 正规的海水浴场的话经过了严格的检验、mm. 很少有离岸游的出现 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游下饺子游、 mm. 啊、那你很幸运了 You were lucky 是的 Sure 就像我说的有可能呢那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离岸潮 Like I said It might not have been an actual rip current 好又来表示否定了哈推测的否定 对 Might not have been、 yeah. an actual 事实的真实的 对对对 rip current 这个 B Maybe it wasn't how It might not have been an actual rip current 好 Might not have been B Maybe not Right 好 Yeah yeah yeah 好老师说好就是好啊 对 哎其实你能知道一些在海里游泳的事儿是挺好的 It's good you knew a thing or two about swimming in the ocean 这表达特别精彩、 mm-hmm. Know a thing or two Yeah 知道一些些知道一丢丢 know, 知道一点点 Know a little and know a few important things Yeah 知道一些重点就好了 对对对 叫 know a thing or two 对对对 叫知道一些些了解一点点、 嗯、 其实是很好的、嗯、哎，我觉得也是哈 I guess so 那样孩子们呢在强烈流动的水中有些经验是很好的比如一个冲浪泳池 对 It's good for kids to have experience in strong moving water 又是这个句型 It's good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mm-hmm. 对某人来说什么是很好的呀 对 It's good for kids to have experience 有一些经验、 嗯、 在哪里呀 In strong moving water 对对对 在那种强流动的水池当中水中有点经验提前有点经验是很好的 对对对 你比如说、 嗯、A wave pool is good for that A wave pool、 mm-hmm. A wave pool This is man-made yeah, wave Yeah, yeah, yeah You actually have a swimming pool that has something that pushes the water around and forms waves There are two kinds One is like the tidal wave It rushes at you once And then the other one is like constant waves You know 人工冲浪泳池 对对对对 Wave pool Yeah 这叫 wave pool 人工冲浪泳池、 mm-hmm. 你能跟那玩会儿知道海浪是怎么一回事 Yeah, exactly Gives you the same feeling 哎，体验一下就很好 嗯 晶晶说我可体验过 I've been in one of those I've been in one of those 对这叫 caught in 不用、 哎、 caught in a wave pool I've been in one 第一次感觉挺害怕的。 The first time was pretty scary. 哎 ,the first time was pretty scary.、 嗯、 哎呦挺害怕的。 对。 但是呢你还是在一个总体安全的环境里。 Yeah, but you were in a mostly safe environment. 哎 ,you're in a mostly, 大多数来说 safe,、 mm-hmm. 总体是 safe environment. 对对对对。 你游泳池旁边还有 lifeguard。 Lifeguard, cameras, lots of other people, not a long distance from...The edge, yeah. 对游泳池总体还是安全的、 嗯、 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天然的水域游泳的时候你最好要准备随时迎接那种被冲走的感觉、 嗯、Then if you go swimming in a natural body of water you're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feeling of being swept away If you go swimming 去游泳 go、嗯、swimming in a natural body of water 自然身体、 yeah. 自然水体 natural body of water a lake, a river, a pond, the ocean 河 对 湖海 对对对 这些都是 natural body of water、 mm-hmm. 所以别游那野泳你看游野泳都要出事儿、 mm-hmm. 每年夏天有多少人游野泳啊 对 游命都游掉了、 mm-hmm. 因为呀你别觉得那河里没事儿、 mm-hmm. 那河里下面东西你可不知道 对对对 你最好啊随时准备迎接 You're better prepared for Yeah. The feeling of being swept away. Yeah, that's a scary feeling. It is. The first time you feel that in water, you're like, whoa, what's happening? What can I do? 哇、yeah. 你人生没体验过被冲走的感觉你真是不完整。 I remember being put in a wave pool as a kid, and that night when I was going to sleep, I still had the sensation of being swept away. It's、 嗯、 hard to get over that. You know? 那水流一来你这人是什么都毫无力反抗的 对对对 没无力反抗、 嗯、 什么水流什么时候来你都不知道 对 所以下江下海下河游泳、 嗯、 那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啊 对对对 晶晶说我想试的 I guess so 但是当我去海边的时候啊 But when I go to the beach 一般这水刚没过脚踝就够了 I like to go in up to my ankles and leave it at that I like to go in我也想下水、 mm-hmm. 但到水到哪儿呢 Up to my ankles 就到我那脚踝那 对对对对 然后就 OK 了 OK 了 够了 就 leave it at that leave it at that 就让它留在那儿吧 对对对 就 leave it at that yeah 就没过脚踝就 OK 了 够了对 就够了这也挺好的啊 对 善勇者溺 Mm-hmm. 能够溺亡的通常都是特别善于游泳的 对 因为他胆大呀他无所畏惧呀、 mm-hmm. 他不知道那底下乱流多呀 对对对 好我们来看今天学到的新单词 好 All over the news 铺天盖地的出现在新闻中 对对对 Tide 潮水、 Shelf 沙洲啊这个水沙滩下面的水下面的那个沙洲区域 嗯Breakers, 碎浪 对 panic, 啊、哦、惊慌失措了 对 bay, 海湾 嗯 parallel, 并列的和平行的 好好 wave pool, 人工浪池 嗯 natural body of water, 自然水域 嗯、 啊、大家感觉今天的难不难啊 对有一点难 有点难 不好意思 啊没事咱们 technical, 哎咱有点科普知识很好学到一些关于海浪海水潮水的系统的单词也很好 嗯 关键是要提醒大家呀 嗯哼 这个安全意识下水游泳啊非常重要 对, 对, 对 ,water safety 很重要毕竟那也是隐形杀手吧离岸流这些东西啊、 嗯、 还是要知道知识安全游泳、 嗯、 好请马克老师把今天对话走一遍 好 Mark, did you hear about the twin sisters that drowned in the ocean at Qingdao? That was all over the news a week ago. What a sad story. They were only 8. Yeah, people were really puzzled about how it happened.There's something called a rip current, which was believed to be the cause. Most people don't know about it. Right, that's one of the dangerous things about swimming at a beach. From what I read about rip currents, the water can move as fast as 2.5 meters per second, though typically it moves at a rate of 0.5 meters per second.I know that a rip current is basically a flow of water moving quickly away from a beach. How is it different from an outgoing tide? Well, the tide takes several hours to move out,

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朴龙君，再一次向您问好，欢迎各位收听。好了，接下来呢，要有请我们依然年轻的小伙伴丽华。 大家好， 丽华你好啊！刚提到了这个旅行的理由哈、啊，有的人这个磨磨唧唧的，就是不去旅行啊，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是是，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不太想动弹吧。 没错，懒。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啊，没有钱或者是没有时间嘛。 对，我听说这个旅行呢，没有人不喜欢，我觉得是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要分是不是经常去， 对， 对吧？有的人可能觉得一年一次，这就是很好的、很够的。那有人觉得每个月都要去一次，甚至说每周都要去一次，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出去转一转。没有朋友也无所谓啊，你可以 自 己去看一看。 对， 我觉得他对于我们转换心情还是不错的。 没错，没错。 那丽华觉得这个，哎，旅行很好啊，很喜欢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增添一些活力嘛，因为我们的日常无非就是朝九晚五或者是上学， 对， 这样的一些日常，所以能给日常的一些生活增添一些活力，然后还能拓宽一些看世界的一个视角。那我们平常可能就在生活圈附近生活的话，可能看世界的眼光是很窄的， 对， 然后还能增添一些就是挑战的一些勇气，然后还有增加一些自信啊等等，是有很多、很多优点的，对。 像是这个旅 是太标准的一个答案了。 旅行专家，你是要考公务员吗？ 没有，好想哎。 你是要考旅游局吧？ 有这个意思啊。那我们的朴主播呢？你认为旅行的这个好处是什么？ 我觉得旅行的好处呢，第一个当然就是可以脱离现实生活嘛。很多人其实对于现实生活是那种比较烦躁的一个状态的， 对。 但是啊，但是呢，你去旅行之后回来，你就会觉得哦，我好像是。把之前的这一段烦躁给结束了，慢慢的我重新去，再去适应，也是 新的开始， 对吧？去接受新的挑战， 没错， 或者是把以前这个没完成的挑战给继续下去，我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鼓励， 没错， 当然了。什么美食啊、休息啊、吃喝玩乐这样的，那肯定就是非常基本的东西， 对 吧？另外呢，旅行可以去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当然也可以了解当地的历史。 其实韩国这段时间特别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不知道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哦， 对，不懂历史的民族， 对，这个好像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好像在全世界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是 这样的一个认同。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历史吧。我们不要觉得别的民族的历史呢，我们没有。必要去了解它。其实还有一句话叫这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对 吧。其实世界人类都是一家人啊。今天呢要带大家去了解一下韩国的历史。 没错。 或者是朝鲜半岛的历史。 是 对吧 是。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就是可以学习韩国历史的一个算是个景点哈。那韩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分裂的一个国家嘛。就韩半岛哈。那我们来这里可以就是切身的体验一下这个分裂二字的这个一个对伤痛。那也是访问韩国的，这里也是访问韩国外国游客最想去的旅游景点之一，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外国人来到韩国，首先就想要来到这里。那这里就是位于京畿道坡州的 DMZ 非武装地带。 是的啊，这个 DMZ 非武装地带呢，很多外国人对他很感兴趣。其实我觉得可能他是更靠近朝鲜一些， 是， 所以大家对于朝鲜的好奇心还是比较强烈的。但是呢，来到这里的的确确。它可以把你从对朝鲜的好奇心转移到这个南北分裂的一个非常遗憾的这样的一个现状的。 没错。 也可以让大家更加爱好和平。所以这里真的是很有名啊，因为我听说这里一年有超过600万的游客。 没错，没错，我感觉最少是600万。然后这里就是不仅是国外的这个游客非常想去的一个景区，这也是韩国国内的一些所有的游客想要来的一个地方。那其实这个非武装地带是因为这个战争的休战啊，防止休战期间发生一些军事冲突，距离南北各隔离2公里的这个一个缓冲的一个地带。 是的， 这里是由这个铁栅线所围绕的，所以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 对对对， 不是一般人啊，所有就是南北双方的包括军人在内都不可以进去的。那游客可以去的地方是这个在禁止区附近的这个周边和第三洞窟，还有一些都罗展望台等的部分区域。 对对对，通过这些部分的区域，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 朝鲜的一些景观， 没错， 对吧？所以也是挺震撼的。 是， 嗯，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个 DMZ 非武装军事地带呢，它是不是一条线儿，对吧？它是有一定的面积的， 是 它范围其实不止在京畿道吧？ 没错，它是跨京畿道和江原道的，就是不能说是跨，就是连接， 对对对， 有一个路线，没错。那一般的这个我们所这个在。一般常理当中知道这个 DMZ 可能就是想到这个江原道啊，韩国的最北端等等、 啊、对对对。 那这里坡州的 DMZ 是位于首尔的北部、离南北分界线也是非常非常近的。 嗯，我觉得坡州呢，它可能 DMZ 的话，大家我反正是第一个想到是坡州这里的。 对，我也是。 因为它可能是把这个打造成为一个让普通老百姓也好，外国游客也好、让他们去能够更近距离的体验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可能设施也要更全面一些，对吧？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和首尔比较近嘛。 啊、哦，对对对、它这个坐公共汽车、坐地铁， 对，很方便， 就可以到这儿了。 对 啊，而且好像江原道的这个非武装军事地带要更。感觉更像军事地区一些， 对对对对， 普通人好像更不能接近的这样的感觉、 对，更难靠近， 更森严一些的哈。 是， 嗯，那提到 DMZ 的话呢，我觉得很多人也可能已经听说过了，有这个林金阁和平公园吧， 是、 这是我们应该要首先会想到的地方。 没错，那大家一来到这个坡州的 DMZ 的话，就是可能会想到林金阁和平公园了、那在旅行的开始，我们到这个林金阁景区内呢，有一个叫和平公园的一个地方，这个公园的面积非常大，然后还能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 是是是， 然后还能看到就是在一个小山坡上面有一个就是大型的风车的雕塑，对，大家可以来这里照相嘛， 对， 然后这里是为了让代表着分裂和战争还有一些冷战的这个林金阁变成一个代表和平统一的一个地方，对， 其实很温馨的这个整个场景、因为除了这个大风车，好像有的时候会有插着这个满满的小风车 啊、对对对对对， 五颜六色的， 是是，电视上也经常出来嘛， 对、所以它你给人感觉不像是那种好像是最前线的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它很就是非常非常的惬意的感觉了， 其实没有太多的紧张感在这个地方，对、 很多的这个家长也会带孩子来这里，让孩子随便在这个草地上奔跑， 没错，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形成这种更大的一个反差， 没错没错， 在所谓的这种好像是距离战争最近的地方、但是人们却如此的休闲惬意， 对，可能更象征和平， 对，也是对和平的渴望吧， 而且这里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还有就是一年四季都有一些演出啊、各种各样的展示啊，还有一些电影啊等等相关的活动，算是一个文化艺术空间了， 对， 那这里还有很多的一些饭店啊，还有便利店、咖啡厅，还有纪念品商店等等、一些便利设施非常非常的齐全， 对， 然后还有一个优点是年终无休，对，一年四季365天是不休息的，而且还没有特定的这个入场费。 对，它是一个完全敞开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感受和平气息的一个环境。 没错， 这里呢是象征和平的地方。但是呢，刚才提到了设施很齐全，很多的真的是很多家长会在周末的时候就带孩子来这儿，因为离首尔很近嘛，所以这里也有很多游玩的地方，对吧？ 对。那这里来到这里呢，可能因为刚才也说公园很大嘛、大家可以如果走路的话，可能小朋友也嫌累，然后老年人也嫌累嘛，所以这里可以去租借自行车，去游玩，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韩国传统的一些游戏。以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投壶的游戏嘛，在这里可以体验。 对， 还有传统的射箭游戏呀、等等踢毽子啊等等一些游戏在这里可以体验。然后刚才说的这个和平公园对面呢，还有一个叫和平 land， 就是和平、也算是一个和平区，对，和平小乐园吧。这样的一个地方，这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游乐设施，虽然规模比较小但还有那些海盗船啊，什么一些碰碰车啊都有的， 这很值得的，因为我去过啊，如果您不是赶到这个人多的时候呢，他会每个设施给你多开几 啊，对， 一点时间， 对对对对对，再玩几次 我去坐那个海盗船，哇，我已经就是晃的头已经开始疼了，但是他还不停不是很恐怖，因为它规模比较小， 没错， 当然它给你晃很长时间， 对， 觉得还是挺超值的啊。那想要更好的游览这里呢，其实您可以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综合的小窍门，来到韩国呢，您去到一个景点先看一看这里有没有这个 旅游咨询处。 是 啊，如果有的话呢，您第一站一定要去那儿，因为那儿有各种地图，然后这个服务人员也会亲切的向您介绍怎么怎么走是比较合理的。 对， 这里也应该有这样的咨询处吧。 没错，就像我们朴主播说的，林金阁的这个和平公园是有这个 DMG 旅游咨询处的。 嗯， 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一定要到咨询处的原因是可以有效的，非常有效率的去观光这个景区嘛。 嗯， 那大家来到这里之后先要买票，然后坐这个小巴士的话就可以进行这个 DMG 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游览了。 没错， 然后利用的这个费用呢是成人为基准，分两种费用。 嗯， 那一个是可以乘坐这个算是电梯的一个费用是12200元左右。 嗯， 那大家哦，不坐这些电梯，我要亲自去走的话只需要9200韩币左右。 嗯， 那这个乘坐电梯和不坐的一个差异呢，是在 DMG 这个旅行的途中，我们在游览第三洞窟的时候，嗯，是坐这个电动的一些设备呢，还是自己去亲自走呢？嗯，在这里就有一个价格的差异 啊。所以它可能重点是在这个刚提到第三洞窟啊。 嗯， 这是一个这个观赏的一个景点。 没错。 它可以去感受到当年 哦，是 地道战的感觉。 我想起来那个革命歌曲《地道战》， 你要唱？ 哦，我想刚要唱， 你刚刚要唱出来了，是不是？ 啊，对对对，忍一忍。 但这里真的是这种感觉，因为当年是通过这些地道进行什么军事武器的运输啊， 嗯， 或者是人员的这个疏散等等等等，都会在这出现的。 嗯， 这个时间也是有的。 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哈。我们可以游览的时间是平日早上9:20到下午3点。 嗯， 然后在这个期间内是运营9次左右的。 嗯， 然后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这种周末的时间呢，总共运营15次左右。 嗯， 然后在游览的总这个行程所需的时间是2.5点到3点左右。 啊，这还挺长的。 嗯， 对吧？ 算是蛮长的。 嗯，就这个门票还挺值。 对， 嗯， 对，我有所知。 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可能很多人都意想不到。 嗯， 就是您一定要带好您的身份证件。 啊，是的，护照什么的。 韩国人自然要带身份证啊。 嗯， 我们外国朋友呢要带好护照，这是一定要带的啊。 对对， 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敏感的。 没错没错，大家也要记住这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之外呢不可以去随便拍照的。 对， 这点很敏感。 嗯， 然后第一个我们来到这里第一个算是旅游的一个路线算是第三洞窟了。 嗯 第三洞窟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当时就是在为了这个突袭，为了突袭为目的，在休战线附近的非武装地带的地下， 嗯， 挖掘的这个一个算是 其实就像是 对 地道战的这种， 对对，就是地道嘛。 嗯， 挖的地道。嗯， 哦，所以通过这个地道当中第三洞窟当中可以感受到当时这个战争的紧张。 没错没错。哦，大家一到这里的话会看到这个 DMG 的视频馆。 嗯， 来这个影像馆之后呢大家可以观看相关的一些战争的一些视频。 嗯， 视频不是很长，总长为8分钟左右。 嗯， 因为有很多外国人过来嘛，所以有这个同传的这个设备小耳机。 嗯， 大家可以插上然后听一下这个解释。 嗯，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亲自去下一下这个第三洞窟了。那第三洞窟的整体的这个行程这个路径都是禁止拍照的，所带的一些物品也要放在对门口才能进去。 啊，就是你应该要是非常遵守这里的规矩。 对对。 嗯， 还有一个是为了安全，算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体验，大家一定要戴上安全的一些帽子。对。 嗯，我觉得是为了安全吧。 对， 洞窟嘛，对吧？ 没错没错， 掉下来一个石头也会挺恐怖的。 对，可能去到这儿的人大家都有一个体验，就是一到这个洞窟就能感觉到那种当时就是战争的一个紧张感。 对， 对，身临其境的感觉。 也可以告诫大家，对吧？不要发动战争， 对 吧？ 对， 和平是多么的宝贵。 嗯， 对，嗯，我觉得在这个洞窟当中游览啊，除了这个觉得哎很震撼以外呢， 嗯， 你可能会想到很多，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和平是多么的宝贵。 嗯， 这个可能我们在教室里老师说啊，写一篇作文吧啊，现在的这个，窗明几净的教室都是因为我们革命先烈怎样怎样。